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嗱，啱啱睇到阿細良同埋嗰個咩陶君衡啊嘛，喺出邊咋嚇？各位嚇，你嗱細心聽咧，會聽到咧阿細良同埋阿陶君衡咧喺出邊啊講緊嘢，仲加埋件長毛添嚇。 收咗命未？ 唔該啊！出邊行緊世界嘅啊！Anyway， 講翻啦，選舉前一日啦，咁啊即係我猛要睇啲 YouTube 啦嚇，睇到咧你喺港台嗰個辯論。OK， 即係競選辯論，真係慘不忍睹，你俾人窒到咧就真係啞口無言。咁啊，但係咧。逐條逐條問你，你是不是港獨？你是不是自決？哇，咁樣逼你埋牆，我覺得你咧係咪真係好厚道咯？喂， 唔係，我覺得我唔好啊，我覺得我做得唔好 啊， 太乖啦， 係嘛？唔還拖， 係你冇還拖啊！ 太乖嗰樣嘢係佢係係咁喺度問我問題咧，我本來諗住係唔係係唔係即刻答曬佢咧，我就即刻開咧，但係我發覺佢消耗太多時間。 係啦， 我本來以為得五條問題，啊你仲喺度問， 整夠十條俾你嘆。 同埋我話俾你知，我真係要公開嚟到去鏟鑊呢個任良憲頂呢個肺 嘅。係幾得閒得，出咗街嘅你呢句説話。 唔係我係頂呢個肺，因為你問埋埋啲問題，我有手尾跟嚟噶。我係大佬啊！你而家你人哋嗰啲左部喐啊，同埋人哋就算黃國興入紙法院嗰度有講法咧， 嗯， 咪就係嚟自佢條問題咯。 唔怪得 YouTube 咁高， 我見到你我一定鏟鑊你啊，任亮軒，因為佢有條問題問下問到有條問題話如果仲有機會俾你燒基本法，你唔會再燒。咁我講法就係話如果有啲行動，我覺得值得做咧，咁唔介意再做。但係嗰個位其實係 out of context 嘅，因為我本來想講嗰樣嘢就係，其實根本我由頭到尾我都冇燒過真正意義底下一本基本法嘅。亦都我當時的意思唔係話我再燒基本法可以，因為我嗰陣時嘅講法就係話，當時候我做嗰個行動個背景就係我反對人大釋法啊嘛。咁我去抗議反對人大釋法，我本來個原意就話，如果我有必要嚟到再反對呢個人大釋法嘅時候，我會再反對一次人大釋法。其實本來原意係咁嘅，但係你喺個選舉論壇入邊，因為你太過 你真係太怪，你真係太怪， 係我 即係唔夠奸， 我覺得係根本唔需要認佢呢啲咁樣嘅嘢，因為你睇下個選舉得票到最後。你任亮憲係得 1.3% 嘅人支持你，你同嗰個伍迪希爭咗 1% 嘅，全部都係冇人理你嘅。 不過口才幾好啊！ 你嘥咁多錢，嘥時間啦，用長毛啲講法，因為你喂大佬，你嗰個車，佢自己買埋車嘅，買小巴啦，又買埋佢自己有架選舉車啦，又買埋咁多，即係第一個掛橫黑佢，都佢同陳家沛嗰啲好快嘅。咁啊，然後我又唔知道有好多其他宣傳啦。不過最得意就係佢賣埋嗰啲紅 van 廣告咧，最後咧其實走去即係賣到去，其實根本都唔喺港島度行。我記得有條線咧係咧觀塘去青山道，我唔係喺港島。 咁港島區啲人都可能會去觀塘，不即係剛才嗰、那個即係點講咧？即係你話燒唔燒基本法嗰啲咁嘅嘢，即係真係。人哋點問你唔一定點答嘅。 係， 而家邊個破壞緊一國兩制？邊個破壞緊基本法啫？ 啊， 係我咩？係我歐樂軒咩？唔係啊嘛！你問我嚟做乜嘢啫？即係嗰啲咧。不過 anyways， 反而係頭先我哋講到一半，即係睇上一節，應該咁講係上一節歐樂軒講嗰啲經驗咧，即係個工程運作嗰個經驗。我記得上一次我同你喺呢度嘅時候，你嗰陣時大家冇諗過會選啊成嘅，即係嗰陣時嗰陣好耐啦。嗰陣時你啱啱就喺度籌謀緊，係咪要將一啲地區工作嘅知識，即係承傳俾更加多嘅年青嘅人，可以等佢深耕細作嘅。我記得我哋討論過呢個問題， 咁我嗰陣時話，呢樣嘢其實都幾有趣，因為我之後我真係認真去諗喺建制嗰邊佢哋點營運呢，建制嗰邊嘅營運方法就係、是、其實嗰個人自己本身佢唔使識任何嘢，佢揾個演員嘅啫。佢哋真係好似揾演員咁揾嘅。港島區唔知點解佢哋分析個數據，婦女高等教育程度，有外國留學經驗，唔知點解佢哋認知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mix， 就揾一個咁嘅人出嚟算。咁啊，九龍咁可能佢話啊，我哋已經有兩個女將，不如試下揾個男嘅靚仔嘅後生嘅。哦，又有一個，即係佢哋基本上係咁樣執藥咁執一個人出嚟嘅。咁但係選舉工程運作唔使嗰個人做，嗰個人唔需要識，後邊有機器搞掂。好啦，問題調翻轉喎，喺我哋唔係建制派嘅另外一邊咧，基本上每一個參選出嚟嘅人咧，就要自己由頭，幾乎係由頭摸一次選舉點樣做，自己要做啲咩嘢，同時間又要做埋嗰個行喺台前嗰個角色。咁我開頭諗好蝕底喎，你成全咗幾多都好啦，佢哋都可能都係冇咁多精力，冇咁多資源去運作。但係咧，今次你選完之後，我又有一個新嘅體會。我覺得係原來每一個自己出嚟參選嘅人，有嗰個操作嘅經驗咧，有一個好處就係其實個人特色係比較多嘅。你睇下佢哋嗰邊全部倒模出嚟，人造人咁樣 run，但係呢邊係真係個個都有啲唔同嘅玩法嘅喎。咁今次選舉就更明顯啦，即係三區三個玩法係好唔同。 係， 咁但係玩法唔同嘅好處就係個生命力會強啲咯。我覺得呢邊陣營雖然即係呢個可能一定程度上解釋咗咁點解咁多年嚟喺一個咁惡劣嘅條件環境之下，香港都仲係有一個即係非建制陣營。推陳出身係快嘅，即係其實咁多代人已經大家即係雖然時時鬧啊話老人政治，但係其實而家係真係推陳出身嗰個新陳代謝係快嘅，我覺得係。 我會有個比喻嘅，我嘅觀察就係有啲似連鎖店鬥小店啊。其實民主派而家係有啲似有好多間小店，咁喺一笪地方度鬧生意。咁你小店一定係你要靠創意或者你要靠某種嘅本錢嘅。可能某啲嘅小店就係靠街坊嘅關係啦，某啲小店可能係靠你沖咖啡沖得好叻嘅，咁你連鎖店一定倒冇噶啦，一定有某種集聚經濟嘅效益噶啦。咁其實喺今次選舉你係好充分睇出，我自己有個觀察，雖然唔能夠證實，但我懷疑係真嘅啫。第一我哋就一定係好唔同嘅，我諗我姚松炎范國威三個嘅選舉風格亦都相當之唔同。你問好多人就批評啊姚松炎嗰個選舉有好多問題，反而我成日都話其實可以欣賞一下有啲好嘅地方。一開始我嗰邊所出嘅 Facebook 嘅內容其實唔算得好好，除咗我第一個參選個 post， 因為大家都好緊張，我入咗集，咁跟住落嚟我哋得個一兩百咧，我哋唉弊啦，冇乜創意。咁但係姚松炎嗰陣時咧，即刻已經出咗一個 post， 因為嗰陣時係最興有個 apps 嘅 game 就叫旅行青蛙，咁佢喺度扮嗰啲咁嘅界面咁樣做啦，千五 like， 咁我心諗，哎呀，即係勁喎，佢唔知千五，佢後屘唔知二三千添啊，去到，咁我哋要揾啲癲啲嘢做啦咁樣，咁結果我哋就開始諗啲癲啲嘅嘢。咁後屘先至年初一走去拍咗個美元發財嘅廣告啦，即係都係派膠啦，係啦。咁其實好唔啱喎，原本嘅 campaign style， 因為原本嘅 campaign style 我哋係今次扮到要好憤怒嘅，所以個個就要黑面咁樣影嘅， 有啲對悲情咁。 係啦，咁但係我哋發覺後屘搞唔掂嘅，因為你冇理由年初一係走去黑面嘅， 留翻年初四。 咁後屘咧就可以 三， 係啦。後屘我哋就賀年咗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好啦，呢個講完咗。但係我意思就話，我哋每個人嘅 campaign style 係好唔同。但係對面我有樣嘢係懷疑嘅，佢哋應該係同一 team 人 train 佢哋三個候選人。有幾樣嘢我可以睇到。第一，佢哋三個嘅主色或多或少都係紅色，其實佢哋度過。第一有新年，第二啱佢哋個風格，第二 選舉論壇佢哋出嘅主線係好相似， 係好 consistent， 都係講拉布，都係講你哋班反對派。其實就是可能將佢勾結乜勾結落一啲港獨啦。 佢哋連用語都是很 consistent 嘅。 係啦， 係 咩叫理性？我是理性，係啦，咁樣。咁呢一啲嘅講，即係你從佢選舉論壇措辭到佢哋著衫，其實你是會看到佢哋應該是有同一 team 人去即係操作佢哋。其中港島區我自己都看得好。即我覺得有種感受，就是我覺得如果是純粹新民黨的人去做今次的選舉，他不會搞到那個選舉那麼討共。我覺得我是一個正常的中間派，我應該不會投新民黨，因為 deadly sins 數你七宗罪，那樣東西，因為是一種很好勇鬥狠式的做法。葉劉不是不好勇鬥狠式，但佢嗰種係一種陰毒式嘅插你一刀嘅，嗱，即係阿李兆會，你又手一刀啦， 都係咁講， 係啦，即係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否白下啦。咁但係王維基都咁啦，因為嗱，葉劉式嘅攻擊係點咧？唉，我知道你好撐我噶嘛，王維基，我立23條嘅時候，你話你實撐我嘅嗰陣時喺個手會嗰度。喂，死亡之吻啊！那個選舉論壇咁樣出，佢又唔係直接攻你，係嗰啲位度攬住你 攬罩佢。 咁呢啲咁嘅方法我又喺陳家沛身上睇唔到，但係你睇佢嗰個位咧，佢係將個人嘅壓咗上去嚟到去打今次選舉，就話我每次論壇我都預備咗一嚿嘢嚟到去招呼你，我樂賢就係、是一個根本都唔係事實嘅論據。就話你唔尊重基本法，就話你係衰人。咁第一波就係講你燒過基本法啦。咁結果去到今日，王國興都繼續執住呢個議攤嚟到去講話不是啦。咁which is 即係其實根本就唔係嗰樣嘢。第二就係講城邦會戰勝歸來啦。咁嗱，呢啲係一啲係一種有部署嘅策略咧， 係煮你米噶啦， 佢煮我米嘅係啦。 應該 但葉劉是不會用的， 應該這樣分析，應該 中間派是不會這樣的， 是似乎是有人即是中央統籌做了個 opposition research， 是 歐樂軒的 file 就這樣了，還有誰個以後要招呼歐樂軒就拿這個 file 去，即是有一點這樣的感覺。我估其實所有 potential 會無論是今次補選下次補選，我估所有人物都基本上有一個咁樣嘅，佢哋做咗咁嘅研究準備。邊個出咪攞邊個出嚟？ 咁即係老共學得快啦，嚇真係。 我 佢啲選舉嘅嘢， 我有樣嘢可以印證李兆富嘅講法，就有啲傳媒行家同我講，佢話其實你哋泛民啲人參選咧有冇人招呼你？其實我哋係會知嘅。佢話點解會知咧？就係一到立法會選舉，佢就會無啦啦有日咧收到一沓 facts， 而呢沓 facts 咧係全部係嗰個人啲黑材料嘅，咁就即係有一沓嘢咯。咁啲記者咪會攞嗰沓嘢咁樣跟咯。 係咪冇即係發出號碼㗎？ 我唔知佢淨係透露嘅呢樣嘢，即係話佢話一到立法會選舉，某啲候選人。就會無啦啦又在報館出現一疊 facts， 而全部都是指控佢嗰啲嘢。 這個正路的辦報方式咧，就應該求證嘅。儘管話你啊，係話原來咧就金咗金毛啫，原來佔咗黑黑藤花啫。 都唔係，我想講，其實呢種咁嘅選舉文化由幾時開始咧？我第一次真係好近距離觀察到嘅，就係、是。唐英年對梁振英，而被人豬重米嗰個就叫唐英年咯。 咁都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啫。 咁你人都換埋啦，唔係好耐之前。但如果你咁樣數翻轉頭咧，由邊個去操盤？即係梁振英嘅選舉係邊個操盤？而佢哋嗰套套路用到而家都係嗰一套套路嚟㗎，冇變咯，都係嗰班人都係咁做嘢。 不過一件還一件啦，即係你個對手嘅陳家沛咧，就其實都係好強，加埋佢幕後嘅勢力啊，即係 back up 佢哋嘅。咁但係咧，即係公道啲咁講， 他由第一日捐出嚟，到最後尾嗰日啊，最後尾一日同你 encounter 咧，佢係進步咗嘅。 嗯， 喺 presentation 方面，啊，可能都係你嘅功勞，或者佢個人努力啊，或者咧係背後有人高人指點嗱啊。阿嘉佩妹，你對住依件僆仔咧，你應該點點點啦。佢係進步咗，你唔需要同意佢講嘅嘢，你唔需要同意佢嘅指控，但係佢係一個進步咗嘅。 佢係學咗好多嘢。佢學咗咩嘅意思係我對佢嘅認識係喺個佢平日喺南區區議會，佢唔會點講嘢 嘅。 你試下求其開個南區區議會會議錄咧，你打陳嘉佩三個字咁樣啦。 嗯， 其實見佢講幾一兩句嘢啫。佢平日唔會講嘢。 啊，但後來咧， 但係佢健談好多。 啊，佢後來係真係進步咗㗎，對佢個人嗰、那個都係有幫助的， 是 啊，即係必須承認啊！你面對一個唔係即係弱雞嘅嚇，嗰、 嗯 啊、件唔係 dummy 嚟啊，大佬，佢會 learn 嘅啊！喂，嗰日我要講翻咧，一樣嘢咧，你頭先講我哋節目初頭嘅時候咧，有錢嘅住喺半山區 and above 嗰班，同埋基層嗰班咧，佢哋唔係咁傾向投俾你嘅， 係啊， 咁但係咧。即係出嚟選舉咧，我就咁李兆富做過好多比喻啦，我試下做個比喻啦。 嗯、 MBA 咧就一個好 popular 嘅課程嚟嘅嚇， 嗯， 但 MBA 教嗰啲嘢咧，同埋咧實務生意咧做生意啊，係兩碼唔同嘅事嚟嘅。 打工仔先讀 MBA 嘅， 打工仔先讀 MBA。 咁佢又揾齊，喂 MBA 裏邊有好多教授啊，唔係嗰啲 regular 教授，佢出邊揾啲邊個成功人士入嚟講 give talk 啊之類咁嘅嘢啦嚇。咁但係我有時覺得選舉就係今次咧就係民主派方面咧太過強調 DQ 呢樣嘢啊，而 DQ 呢樣嘢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嗰啲低下層嘅人咧即係其實人性啊。都是看眼前的利益的、即是他對於很遙遠啊，還說你搞搞震啊，亂咁嚟啊，宣誓啊，就抵你死啦 ，you deserve it 啦、所以可能是不是太強調沒有做到大小通吃呢？譬如 DQ 是一件不公義的事，你反對是應該的，但是這件事可能只是拿到中層的人的支持而已，但是低層的人是眼前利益的事呢，就是民生議題上呢是做得不足夠啊，所以你做不到你頭先講開話連鎖店同埋小店，小店就係大小通吃噶啦。 阿湛，我唔俾佢覆住，我都要講。 好啊， 對家有咩民生議題啊？對家直情人對人對事添啊！你睇今次選舉，從來冇即係我睇幾個，即係以前會好老土，一大沓政綱。鬼睇咩？即係王維基已經係將件事完美示範咗。政綱呢樣嘢真係，除非你係選特首，因為唔使搞咁多嘢。咁但係你見到噶幾個基本上係追住個對手打嘅，係打對手人格嘅，係呢個好專業嘅選舉做法嚟嘅。事實上，咁唯獨是九西，我感覺上鄭永信純粹用星光熠熠去捧佢嘅啫。咁但係其他都真係對住個對手打嘅，即係係針對個對手嘅政治立場打。即係佢一方面又要證明自己係政治正確嘅。第二方面就係我贏輸都好啦，呢個人一定要將佢塑造成為係 衰人， 反對派之中仲要係激進嗰只。你是这样啊，咖喱饭是这样，咖喱饭都被人 是没错 拱在一边。 没错。我会这样看件事啦，就我觉得他们是一定他们蓄意对塑造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单件事单票制的选 举 要将你变成一个激进化，或者可能他说你的人格有问题，其实是足以摧毁了中间派的人对你的信任。咁佢會覺得係咁，咁你當然你要諗辦法去應對啦，或者嚟到去攬住一啲中間支持啦。咁佢哋會有呢種咁嘅醒覺咯，但係反而民主派我哋有幾大程度上係意識到今次係一個單議席單票制選舉，咁要盡量攞到唔同光譜嘅支持，咁就困難咯。所以而家我哋面對嘅係將來有兩輪，即係做第二輪嘅選舉， 就係 依然都有，即係小麗同埋長毛嗰只。其實我哋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話，我哋見到今次嘅選舉係一個失小票嘅選舉，即係我哋要鬥考驗自己失少啲票。咁對家都係嘅，對家都有失嘅。鄧家彪有冇失？有失。咁我方有冇失？ 有，睇下邊個多啲啦。 嗱，鄧家彪嗰度咧就係建制派咧，即係得77% 嘅人咧，再次 show up 嚟投票喺新界東。而家泛民咧就更慘，得55%。咁啊，有關詳情咧，即係關於新界東咧，留翻聽晚聽呢個范國威 up 啦。 但係我另外一個 point 係其實孫柏文講嘅，佢話點解建制派以外嘅選民個投票意欲係咁冷淡？ 嗯。 他們不是覺得 DQ 是一個正確的事，也不是覺得 DQ 是自己拿來，他們覺得投票我選了你進去有什麼用啊，這個政府沒得救，我選了你進去 你打他又不是，救他又不是，沒有了，我自己決定走了，即是選票就走貴了。但是有很多人 是哀莫大於心死的，即是投咩票啊？選咗佢入去害佢添，即係可能就係甚至乎係咁諗嘅。選你入去害鬼咗你添啊！ 呢個其實即係綜合兩位講嘅嘢咯，我覺得係我哋民主派今次個選舉嘅兩難嚟嘅。嗰兩難就係話，第一 DQ 權你講唔講？其實係一定要講。 你又冇得唔講，因為選舉係咁嚟嘅。 因為你個 冇話唔講，但 係你個道德嘅高地其實係呢個位啊嘛。就喂，搞錯啊！原本唔使選嘅喎。而家你要搞到我哋要再選，就係、是、因為你政府 DQ 咯。咁嗱，呢個我哋一定要講。但係如果你一講，係咪要取捨咗你原本選舉要講啲嘢咧？包括咗政綱嗰啲嘢咧？我的確喺今次選舉入邊咧，我相信有部分選民冇投俾我嘅原因就係我寫政綱唔夠多。咁我坦白講，我真係冇辦法寫得曬啦，因為時間所限，我只能夠將一啲主要我嘅政治信念講出嚟。 因為你話政綱要好。好巨細無遺，即係嗱，南區嘅交通咧，即係要去到好似以前咁，哇！我地南區港島線又點點點啊，即係交通政策有一部書，然之後房屋政策有一部書，已經係一個更冷淡嘅氣氛之下，其實呢啲咁即係堅係理性嘅嘢咧，係真係激發唔到嗰種激情，冇嗰種激情啊！ 是 即是 DQ 明明應該很生氣的，但是那些人是我覺得是比較唉算了，這個沒得救了，即是有那種放棄的心態， 是 即是那種灰 是挺廣泛的，我看到是那既然都這麼灰了， 你怎樣即是怎樣死灰復燃，這下 不容易咯。 我覺得那件事就是我覺得有點回歸回最初我們去講的問題，就是說那個成全問題，成全的問題，我反而今天呢很一個奇遇的我不知道聽眾即如果有興趣看這些東西，如果有興趣可以找日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回一本手冊，就是陳偉業當年在社民年代寫一本手冊，哇這麼厲害，你弄一本是 不是競選手冊啊？ 是陳偉業的競選手冊， 哇天書來的， 我覺得這樣，當然在那個最後的結果來說，當年陳偉業在社民年，他是希望培訓一班人去選區議會，而那時候他為什麼弄一本手冊，因為黃毓民那時候成立了普羅政治學院，然後就想培訓一班人去選區議會選舉，當然去到最後其實根本就不是選區議會選舉，其實就是追擊民主黨。但是其實當時候我相信陳偉業去編這本書，他說他在2008年想編這本書，結果去到成2010年他才編完出來。我相信他的主觀熱望是希望為社民聯編一本這樣的書，教人怎樣做區。我看完那本書，哇好厲害，知道整個藍圖怎樣做。這些就是他當時候，我想他是90年代民主黨出身的人，他知道那個做地區工作的道理，也明白地區工作的重要，知道地區組織從這個紮實工作底下去發展民主的道路呢，是一個必不滑缺的過程。因為我們去到今天見到對手是幾咁強大，是幾咁嚟到去用一種專業的選舉模式去打，針對性嚟打你。你到頭嚟你能夠憑依的，當然你能夠憑依的當然是有政治的效力啦。但係嗰樣嘢你能唔能夠湊效，你唔知道，或者你都知道可能根本唔湊效嘅，因為啲人可能都睇最傳統嘅嘢。咁但係最渣拿嗰樣嘢，其實你到最後可能都只不過係一種你係同地區嘅連結咯，你喺地區工作幾多咯。咁我覺得我信喎，因為啲人成日講 今次選舉即係好似我好威水，其實我唔覺得好咩威水，因為今次選舉，因為畢竟我只係差萬票，但係即係嗰個威嘅位置就係、你喺海怡嗰度贏人哋贏翻人哋個當區幾百票喎、咁即係你踩爆人哋陳家沛喎、咁我個區係即係我反而我好開心，我嘅街坊投翻俾我就係、是、唯一一區即係變翻超過六四比嘅，就係、是、李東一區咯，就係、是、我的區咯。 就係因為做開嘢咯， 做開咁呢樣嘢係講到尾係嗰樣嘢就話咩泛民六四比嘅比例打破咗啦咁樣，咁你點樣令到嗰啲六四比唔打破咧？我區咪冇打破六四比咯，個原因就係因為平日日子有功咁去做嘢咯。 你就 groundwork 係啦，咁我講咁遠就係想講一樣嘢就話、是、講到尾政治嘅風向係冇人能夠料到嘅，點解陳廢業要寫本咁嘅手冊？而我覺得嗰樣嘢好正嘅原因就係、是，其實大家可以睇下就話、是，從頭到尾我哋個基礎打得好嘅，你咪可以過六成咯。 因為對家、對家唔係冇做地區工作，我想 有有 呢、這個先至係重點 啊。因為嗱，講開地區工作啦，即係明報社評啦嚇，咁樣佢就話咧，即係大家就唔好怨咁多啦。咁咧就不如咧，即係你真係有興趣參選嘅人咧。就做關嗰啲地區工作，去揼石仔，佢直用揼石仔個字落區深耕嚇。咁啊呢樣嘢咧就我唔知啊，可能即係部分年青人咧即係不屑去做啦。咁你啱啱你去做啫。 我心諗我心諗其實而家就算連本土派剩翻嘅嗱，其實本土派咧到而家真係打到七零八落啦。 嗯。 但我仍然睇到有好多親本土嘅。朋友他們依然很願意委身社區、繼續做很多他相信的事，我也都覺得、就算你不同派別、民主的陣營其實做這件事我都是很重要的、我自己都是覺得、我去今次參選我只是說一件事、就是說重建民主運動的力量，這個是我可以貢獻的地方，我得兩年幾到的任期底下、我都覺得這件事應該要做，因為這件事是我現實地去說、我沒辦法跟你說我立即普選，即係呢樣唔現實啦，但我唯有嚟到去同大家講，重建民主運動力量包括咗做啲組織工作，其實相當重要。而而家我哋係最缺乏呢樣嘢。今次選舉已經顯露開嚟啦。咁我哋面對住未來區議會選舉，再有下一屆嘅立法會選舉，我哋點樣嚟去鞏固翻自己個陣營咧？喺一個集大大去清帝嘅時候。 嗱，節目時間咪剩翻好多啊，因為而家都夜啦。咁我想有兩樣嘢問一問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其實第一次上次訪問你嘅時候，我已經覺得你好唔同。 係。 聽你一樣嘢，知道你唔同，因為你係政治係出身嘅，係咪？ 嗯。 啊，政治嗱咁咧就係香港咧大家唔知知唔知啊？政治係出身啊，香港重大政治出身嘅人咧係甚少係讀呢個經濟學嘅。 嗯。 我冇做過完全統計，我識嘅大部分。咁咧呢位你個坐喺隔離呢位歐樂軒咧，係我所聽翻嚟嘅咧，就係佢畢咗業之後，佢自己去睇西方經濟學嘅。 啊。 你係少數。咁我知道你呢個人咧個眼光咧就係、是。是有啲唔同嘅，呢、這個只係一。 抱歉啦，我今次參選可能都 DQ 咗，有讀呢啲嘢。 係嘛？你係起碼會要care，OK、okay, 要care。第二咧就根據李兆富咧，李兆富咧對佢咧就好好評嘅，好 good comments on you 嘅。咁李兆富嘅眼光，我覺得讀到喎嚇、啊，果然你又當選咯。好啦，咁啊，我即係想問嘅就係話，其實有冇預料到個結果係咁，相差咁少個 margin 你贏出嚟？ 我本來係樂觀啲嘅，坦白講。我本來預料應該係會贏得多啲嘅。 Okay. 但係到最後都贏唔得多咧，其實我證明咗係有啲地方係應該要改善嘅。 嗯， 都係啦。不過係乜咧？我其實都仲係探究緊。 係有排做個 postmortem， 係真係有排做。但係有啲人有講法嘅，呢幾日先私底下講，好乸彩周庭 DQ 咗 嚇， 因為。如果而家咁睇翻轉頭咧，如果周庭冇 DQ 咧，可能輸埋嘅， 頂唔順。 以呢條數睇啊，因為陳家沛嗰條數唔會點變。 嗯， 係啊。 不過咁關於建制派咧，佢哋咁有動員力啦，咁有資源咧，呢啲嘢已經唔係今日嘅事㗎啦。你哋預咗佢哋係個你嘅勁，你嘅對手係好強勁嘅。咁啊，仲有條問題，我好想問嘅，就喺呢班年青嘅從政人士當中咧，就唔係咁多個好似做到你咧，你能夠咧，我用大小通吃啦，就老中青三代都拿得住嘅人嚟嘅。 OK， 好多即係話佢會顧住佢自己個 age group 嘅，其實從政嗰啲有啲佢可能係啱啱去中間中年嘅，佢揦到中年嗰班嘅票，係揦唔到後生嘅。啊 ，and vice versa。OK， 你就老中青三個三度都攞到啦。咁連咧連阿黃之峰都話覺得好震撼啊！揾咗有又揾阿楊森落嚟同你去拉票啊嘛。喂，你點樣去能夠拿得住呢三個 age group 咧？如果我簡單化咁講， 我覺得就係 因為選舉嘅時候咧，就唔係由於今次係單議席單票制啊，唔係比例代表制啊，你靠自己嗰、那個。細小的 market 咧，你係頂唔順嘅，你一定要納盡誒老中青嘅。你點樣去拿捏咧？你點樣拿住嗰三百嗰三 group 人嘅心咧？ 我覺得際遇嚟嘅。第一我就算離開民主黨，畢竟民主黨出身底下咧，一路以嚟經營開嗰個支持者都係一啲中老年嘅人啦。咁所以多少我知道點樣做啦。大約就算我離開之後。盡量知啦，但係年青人嚟講，係咪真係得咧？我懷疑一半一半啦，係啦，因為始終年青人比較會近本土一啲咧。咁究竟佢我一個有泛民背景，雖然離開咗嘅人都好，係唔係會因為咁樣支持我咧？我係有個疑問嘅，但係我都覺得應該咁講，即係從道理上講，其實係應該要即係顧及佢大家嘅諗法咯。今日咁啱有個投票話支持我嘅人，佢同我咁講，佢話特登改機票嚟支持我。我話我邊敢當？咁但係佢有幾樣嘢會有咁講。第一就係佢會期望我去嚟話去關顧一下啲即係本土派被打壓嘅人啦，係啦。即係第一啦。第二就佢希望我可以即係展現到民主。傳統泛民以外的一個路向咯，係咯。咁當然呢個路向是乜嘢，我未必一時三刻答得到，但係我都喺度尋覓緊呢條路，係咯。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頭先講嗰種穿越性咧，毫無疑問，其實即係歐樂軒的穿越性是相對強的。 係啊，我覺得啊，呢個係唔同噶。You are special， 真係相對強。但是奈何就是補選只不過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即始終香港那個選舉制度是比例代表制的，你回去下一屆選舉即已經不再是穿越性，大家又開始玩 niche 了，到了那時候你又會面對另外一個很不同的 landscape 咯，即那時候就會 要很鮮明才行的，即這個是今次補選變得困難的一個地方來的，但是 我覺得其實即大家都有學習的，即 我從觀察幾個區的選舉，我覺得啊，其實泛民是的而且確，不要用泛民，即是建制派以外的那個光譜，其實的生命力強就強在這裡咯，即其實叫轉得很快，我覺得轉博轉得很快。反而另外那邊佢係因為有專業管理，而的而且確那邊的專業管理即係資源啊等等係強大得很緊要，係兩邊都有佢成熟的地方咧，成熟的方法不一樣咯。 少婦啊識做生意嘅，咁啊順便我想問下你兩個啦，兩個都問啦。喂，面對咧呢個集團式的連鎖便利店啊！咁如果你係小商人，好似以前啊潮州佬開雜貨店咁啊，你點樣迎戰咧？現潮州佬啊靠咩？靠勤力啊嘛，同埋即係大小通享啊嘛，入去雜貨鋪真係乜差都有得賣嘅喎。 我諗可能真係要諗啲有啲人話咩大數據啊咩嗰啲，我覺得其實係多叫魚啦。事實上係，我覺得要將條戰線喺議會再拉闊。到去社會層面的，而且確喺建制派佢哋喺議會以外係做多咗好多嘢，即係議會同議席以外做多咗好嬌多嘢。呢一樣嘢係我覺得由2014年到而家最大改變咯。呢四年佢哋係用好多資源投入做議會以外嘅各種嘢。咁當然你話Facebook 而家唔同咗成。但係除咗嗰堆之外，佢哋個全方位好誇張，所以變咗要好多資源。一係你就要好聰明地去運作， 仲有勤力，好似你咁，係咪咧？ 勤力一方面，但係你要 阿潮州佬好勤力 嘅，即係我意思要識著力咯。即係你一日到晚勤力如隻牛咁，但係你要識得個橋係點做咯。咁我覺得你點樣揾到自己嗰、那個特色啊？其實我話小店其實講到尾係特色，因為啲人點解會嚟你度？可能你個價錢你唔夠人哋平啊。但係佢肯嚟你度係一定有一啲魅力嘅，例如話你賣嘅火好，你喺某啲專長好勁，你某樣嘢出名，咁可能呢啲你就要去揾個方向經營。 嗱，節目就話結束啊！阿傑仔，你可唔可以 show 我今晚做整出嚟嗰張 graphic？嗱，呢個咧就歐樂軒啦啊，係咪啊？你知道贏咗之後嗰張照片啊？ 都冇笑過啦， 係啦。嗱，節目而家結束，你可唔可以同啲觀眾笑一笑啊？ 有一種咩叫咩？ 有一種當選叫做慘勝啊！ 呢個係抗進語式嘅 抗體中文， 抗體幫我好多忙噶，抗神， 咁你多謝下佢啦。嗱，你節目叫你笑笑啦，好唔好啊？ 神在而家笑緊啦， 嗱，放翻大概係。我希望呢你不是慘勝的，你呢是無論對香港的民主運動以及對你自己個人以及你的理念呢，今次都是一個幫助來的。我希望今次選舉帶給你是這樣。至於其他人，我們希望呢對他個人成長老套一點都是會帶來他們人生有些進步。 對個陣營都希望有些啟發啦，即其實 是啊，是如果賽後檢討是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是。 好了，多謝了鄺俊宇，一會兒出去可以跟你的朋友打下招呼，出現了中喋喋不休美國。 繼續打邊爐。 好，多謝了各位，下個星期再見。 一個一粒孤星怎麼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的事件怎麼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一位嘉賓所講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給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